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VIP Kid 诵读有我相伴，我叫刘佳瑞。 What does little birdie say? What does little birdie say? In her nest at peep of day, let me fly, says little birdie. Mother, let me fly away. BirdieRest a little longer, till the little wings are stronger. So she rests a little longer, then she flies away. What does little baby say in her bed at peep of day? Baby says, like little birdie, let me rise and fly away. Baby, sleep a little longer, till the little limbs are stronger.If she sleeps a little longer, baby too shall fly away. 小鸟说些什么呢？小鸟说些什么呢？在这黎明初晓的小巢中，小鸟说：让我飞，妈妈，让我飞走吧。宝贝，稍久留一会儿，等到那对小翅膀再长硬一些。因此他又多留了一会儿，然而他还是飞走了。婴儿说些什么呢？在破晓时分的床上，婴儿像小鸟那样说：让我起来飞走吧，乖乖，稍微多睡一会儿，等你的四肢再长硬点儿。如果他再多睡一会儿，婴儿必然也会像鸟儿一样的飞走。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城中心联络线。地安门外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北新桥路口南北双向，崇文门内大街、台机场大街、朝阳门北小街北向南，宣武门路口东西双向，以及复兴门内大街东向西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03秒，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爱情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字眼啊，多少人不惜用尽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也要寻求一份永恒的爱情。然而呢，对于并不公平的世界来说，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收获梦想中的爱情。也许直到现在，人们才会最终发现，有些事情在心中的地位其实是远高于爱情的。1940年，爱情电影《乱世佳人》中，通过影星费雯丽的精彩表演，我们看到了女主角斯嘉丽的复杂性格，以及她与瑞德和艾希里的情感纠缠。而更重要的是，在这背后展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以及美国南方地区的社会风貌。那这部电影作品啊，不仅在1940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在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在内的10个奖项，而且对于电影来说，可能我们稍微显得不那么熟悉的原著小说《飘》，其实也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力。1937年，这部小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而它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也是一夜成名。据说当年他的受欢迎的程度一度超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特别的厉害。而且成名之后的米切尔呢，也没有在赞美声当中沾沾自喜，据说他是积极的回报社会，尤其是在二战的时候为美国红十字会筹集资金，还为美国海军赞助了一艘巡洋舰啊，参加了中途岛海战啊，相当的厉害啊。那今天我们为何又重提这部旧作呢？这是有怎样的道理呢？哎，您猜对了，那就是我们最近啊就有机会来重新感受这部作品啊在舞台上的魅力。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将于11月30号在北京北展剧场拉开全球首演的序幕。在北京呢将会连演10几场，随后还会到陕西啊、上海啊等等地方啊，之后还会去其他国家来演出，成为咱们2018年压轴的音乐剧大戏。那么有当年的电影大作珠玉在前，要在舞台上继续来满足观众的胃口，实属不易。那么这部剧的制作单位啊，也特别值得一提，这是咱们国内非常专业和资深的一家致力于创作传播优质舞台剧的演出运营商，它就是久违文化。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久违文化董事长张立刚，他也是咱们中国民营演出联盟的副主席。首先欢迎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那么在张先生身边呢是咱们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杨硕之先生，欢迎杨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哎，还有一位美女啊，这是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易，欢迎小易。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易。 我还挺激动的哈，这个咱们文化之门节目，这个我还没跟小易搭过班呢，是吧？ 是啊，就是头一回。 对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小易呢是常年啊在舞台剧啊话剧这方面做这个咱们文艺广播的资讯的这方面的工作哈，所以这方面的信息呢小易了解的非常多。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乱世佳人》，主要咱们说的是他的舞台剧即将到来的这个舞台剧的信息啊。那小艺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信息好不好？我刚才说的是否准确？要准确再强调一下，对吧？我们什么时间在哪儿能看到啊？ 我们是就这个月底11月30号，在北展剧场，《乱世佳人》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哎， 我记得那天就是咱们开发布会的时候，特别宏大的场面。 嗯， 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有500多套的服装。其实我们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大家对斯嘉丽的各种造型、各种漂亮的衣服也是非常印象深刻。 嗯， 但是电影它在拍摄过程中间跟舞台剧的呈现可能会很不一样，因为舞台作品它在展现给观众的时候，它是一次成型，没有机会就是暂停再重来。那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制作，这么多的演员，而且是又唱又跳又要讲故事，当时在发布会现场我就觉得这个制作团队太厉害了， 特别值得到大开文化之门来说一说， 真是。在我看来啊，就是一个演出公司把这样一部作品搬上舞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后来在后台的时候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时间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哦，那还是很厉害很有故事的啊。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着重的来聊一聊啊。那么在我们正式开聊之前，还是请小艺啊抛出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好吧。咱们还是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啊。咱们上半段是什么问题呢？ 嗯，我们上半场的问题是音乐剧《乱世佳人》改编自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这个大家都知道。 嗯， 那么请问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一共写过多少部小说作品？ 哦， 我们的答案是 A 是一部， B 是两部， C 是三部， D 是四部。 好啊，就是米切尔他一生写过多少部小说作品？一二三四，您的选择是什么呢？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吧，那我们就开始聊聊吧。这个接触过一些舞台剧方面的工作哈，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编剧，我深知啊，这个舞台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这玩意儿忒难搞，特别的吃力哈，甚至有时候费力不讨好。咱们这个戏是有一个特别之处哈。小艺跟我说了，请张总给我们讲讲吧，它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就不是我们把它搬过来买了版权给大家看，是咱们完全是自己来做，是吧？ 当然这部戏呢，就是因为一部小说要搬到舞台上相对来讲是非常难的，就像我们刚刚上周刚结束的这个《白鹿原》，它作为话剧，我们大概花了3个小时40分钟才把这部小说演完。那么对于这个《飘》这么一个宏大的题材来讲，如果要搬到舞台上，这个难度，因为我又是加上是音乐剧，中间会有大量的唱段，所以对故事的这个选择上就更加的这个难。那么在这个戏呢，是2003年是法国作曲家、法国音乐剧的三剑客之一吉哈尔先生呢，他做了一个英文版的法文版。 嗯， 当时法文版非常的成功，大概演了1年半，成为当时法国最卖座的一部作品。 哦， 但是那也是吉哈尔先生为他的女儿和他的夫人，因为他的女儿和夫人都是这部小说的忠实的拥趸， 嗯， 所以他为他们写的，所以饱含深情。后来呢，这个吉哈尔先生的女儿呢，也在那部戏里面担当了女主角，啊，担当了斯嘉丽这个角色。后来我们去，因为这个老头呢特别特别的珍爱他这部作品， 嗯， 所以即使他前面的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届不停的在演，但这部戏他一直没有拿出来给大家啊再重新上映。后来我们是通过很长的时间跟他谈，然后对，把这部剧的这个作品呢，把这个作品的版权买了下来。买了下来，当时我们达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让这部戏呢，不再以这个法文版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希望它呢是以这个更加地道的、 因为这部戏发生在美国，所以它应该是用英语的这个方式来呈现，所以这将是这部戏第一次以英文的方式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复排或者版权的购买，而是一次复活。 复活， 对，我们希望就是说这出戏呢能够真正的复活在南北战争时期的那个波澜壮阔的那个时代，然后刚才您说这个南部的那美丽的景色，包括当时的奴隶主们他们的优越的这个生活、华丽的服饰，可能我们都会一一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当然这部戏因为以前也有一部电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乱世佳人》的这部电影，当时从如果要是增加这个叫考虑到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乱世佳人》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票房全球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它应该全球到现在应该有60多亿的票房，所以它是最高的那个概念。那么就是对很多人来讲，尤其对很多的女性来讲要么她受过书的影响，要不然她受过电影的影响， 对 吧？ 我当年看小说的时候，就是主要是看爱情 啊， 真是着急呀，就是想，就是跟他们两个解释清楚 啊， 这明明是相爱的，为什么最后会是以那样的方式来结局呢？然后来看电影的时候，真是被费雯丽深深吸引，费雯丽塑造的那个斯嘉丽的形象，我相信是很多人就是看原著时候，他很大程度的还原了原著中间的那 个 角色。 对，这费雯丽啊，据说这个演的很特别辛苦啊，塑造这个形象啊特别吃力啊，据说特别焦虑。在片场一天得抽4包烟，你能想象吗？压力很大啊，这是我做的幕后的功课啊。咱们既然提到这部电影了，这个也是咱们一个重要的叫做IP 衍生出来的一个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哈。那我们就先来听上一点《乱世佳人》电影的节选部分。 我需要300块钱交泰勒的税。哦，瑞德，我对你说一切都好，那是说谎。情况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而你有的是钱。 你拿什么做抵押？ 我的耳环。 不感兴趣。 又胎了。 我要农场做什么？ 你不会损失的，我明年用棉花还给你。 不够好，还有更好的吗？ 你说过你爱我，如果你还爱我。 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个不结婚的人？ 没有，我没有忘记。 听我说，斯卡里。你不值300块钱，你对男人来说只意味着倒霉。 说呀，侮辱我吧，我不在乎，只要给我钱，我不能失去胎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失去他。哦，瑞德，请把钱借给我吧。 My heart belongs。 现在我们听到这段音乐就是来自法文版是吧，这个舞台剧当中的这段歌曲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在舞台上是全新创作的英文版的了啊，法文版我们听不到的啊，那我们听众朋友保尔福吧哈，这次我们是听不到，这是法文版。那么想问一下杨老师哈，这个在演出行业我知道您是一位资深人士，摸爬滚打多年了，特别想问问您，哎，这个剧它就是说它采取了跟很多常见的做法不一样的这个途径哈、一般你是看就是我们文艺广播也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剧的这个推介啊，还有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一般就是有一现成的戏对吧，什么什么，或者是大家特别这个耳熟能详的，或者是经典重现的啊，复排的，然后呢咱们可能有版权了到咱们这个身边来演了是吧，这是一种最常规的做法。那么这一次咱们九维文化哈，采取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特别笨的办法对吧，来做这样一个戏，它的意义，它对于我们今天咱们这个文化市场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个人观点啊，这个不代表行业，咱们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覆盖面。刚才张董事长谈了一个，这个不是复排，也不是版权的引进，它是复活。那刚才谈了一个复活俩字，其实呢，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特别有意思。它微妙之处在哪儿呢？就是 以往的国际惯例，原版引进，是吧？然后呢，这个版权购买啊，进行这个复排落地复排，复活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微妙之处，就是它有复刻的这种功能。 嗯， 啊，同时活就是要符合你的国情，你的受众的用户的需求，要让它活在用户的心里，而不是照搬过来，在西方是什么样，到我们这边也什么样，它的文化还是有差异的。 嗯， 它的生活各个方面，它的思维逻辑都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是吧？张总他们这个做法，就是要寻找一条路，能够更好的和我们中国的用户这些观众更接近一些，更接近一些， 嗯， 也就是更接近地气的一种操作方法。 嗯。 嗯 嗯，您说这个我可以理解哈，就是说虽然这是一部经典名作，这就但是跟我们中国观众，尤其跟今天观众，是不是有距离感呢？一定会有距离感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现在的很多这个好莱坞的热映的一些大片改编之后到我们这儿来上映哈，你比如说这个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是吧？过来之后呢，反正就是这个胡桃夹，比如说这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啊，小时候也都知道，是吧？但是呢，它仍然缺乏一种叫文化认同感啊。我前两天看到这个评论，所以说你说中国观众嘛，还是看不看都行啊，或者说是对他那种感情其实没有那么深厚。不要说我们这个什么《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这个好像跟我们改编的特别多，是吧？所以说那这一次您要把它复活，实际上就等于跟前面那些作品没什么关系，直接拿小说来咱们重新来拍，是来排，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吧？那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吧，对吧？ 那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音乐的部分呢，因为吉哈尔先生的音乐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听两遍之后大家就可以哼，旋律非常的动人，所以我觉得音乐的部分是非常好的。然后呢，但是我们想把它复活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电影呢，它可能讲了那个大时代，然后呢这个法文版呢可能更讲了这个什么自由啊、平等啊什么这种，它这个黑奴解放啊这样的这个概念，这是法国式的调调。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实际上在过去这一两年，我们认为是一种女性力量的崛起，不管是从 MeToo 啊，还是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甚至包括 这个叫什么呢，这现在有一词儿啊，前两年里有一词儿叫大女主，大女主是吧，电影电视剧是吧，网剧全都往这方向去偏。 所以就是对乱世佳人来讲，我觉得她是典型的那种大女主。我们可以看到斯嘉丽一开始从一个非常活泼的毫无不谙世事的一个小女孩，她如何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她不但承担了去照顾自己的家人，照顾自己的父亲，照顾自己的妹妹，然后甚至他还去照顾 Ashley， 照顾米兰尼，他照顾身边所有的人，他如何一步一步成长呢？所以我们给这部戏的定位就是，我们让他复活，让他和中国的观众更加贴近的东西，不是我们说那个大时代，或者说那个相爱相杀，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女性是如何成长的，她如何成长为我们的那个大女主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对， 我知道张总是不是有过研究，因为我经常看戏，我会发现中国的观众在剧场看剧的女性观众似乎更多一点。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规律，就是我们基本上中国的女性观众呢占到70%，但是在日本的女性的观众占到95%。那么全世界呢， 这么大比例啊。 对，这个在欧美的话呢，差不多也是在60%-70%啊，70%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比例是恰当的。再加上我觉得这部戏呢，就是从实际上来讲，恰巧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思潮是很像的，就是女性力量的崛起，女性力量的崛起这个时代。 对，您这样的一个跟当今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接洽点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准确的啊，呵呵，特别具有时尚感也啊。那么刚才其实我们听到的那段录音啊，就是来自电影《乱世佳人》咱们的这个普通话配音版，我觉得那段戏就特别好哈。这你就能看出这个斯嘉丽她已经是想清楚了，非常有，其实是非常包容的一个人，对吧？她说你那谁瑞德，你随便侮辱我，我现在想要什么我非常清楚，对吧？那刚才这段 录音呢，我们听到他的配音啊，咱们的普通话配音其实是咱们文艺广播很熟悉的一位朋友啊， 北京人艺的女导演唐叶老师。 哎，刚才那配音来自于唐叶老师， 在1997年的时候配置的。 那我们来听一段唐叶老师对这一段电影这个工作的回忆哈，以及他对斯嘉丽这个人物的是什么样的印象。 就是作为演员啊，费雯丽真的很漂亮，她真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诠释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她就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有点作。你细想，她很坚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她可能会付出一般人或者其他人付不出去的东西。得有过一定的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她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东西。 有哪一句台词您觉得是到现在还忘不了的？ 那个他在田里头只有他一个人在干活，妹妹们也不太中用，他就说我再也不会挨饿，我不会让所有的人挨饿。就是好像是一个从一个小女人生活非常幸福美满的一个小姑娘，由于战争的这个大环境迅速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挺深刻的一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唐叶老师啊，他对于这部电影当时在配音当中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即将迎来的呢，就是咱们音乐剧《乱世佳人》首次的英文版的演出啊，在咱们北京的舞台上将会跟大家见面了。那我们上半段呀，时间还真就是逼近结束了啊。小易先把咱们的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吧。 我们的问题答案是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一共写过多少部小说作品？答案是一部，只有这一部， 就是一部。咱们听众朋友还是有几位都答对了啊。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仍然还有问题来跟大家进行互动，欢迎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上半段呢，我们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来听一听电影《乱世佳人》的主题曲。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还有的可聊哈。一是呢，咱们这次的音乐剧有怎样的亮点，可以说亮点特别的多啊！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那天发布会上的这一些介绍的时候，我都也是很激动的，特别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都是就是首先是一个叫联合国部队是吧？多方的创作。那么再有就是说，在这背后啊，咱们久违文化这么多年来，在咱们舞台剧的这个市场上经历了怎样的，可以说是创业的辛酸吧，辛酸成长的故事啊，也欢迎二位呢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咱们稍事休息，达山文化之门，咱们稍后再见。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的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从世界名著《飘》到奥斯卡经典电影《乱世佳人》，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角色即将重现舞台。一台英文版音乐剧首次由中国演出公司制作出品。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跟随音乐剧《乱世佳人》走进中国演出市场10年的蓬勃之路。 I knew I'd know you, know you by your kiss. 19:3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刚才上半段啊，咱们跟张总还有杨老师以及小易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一部英文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啊，这是首次以英文版的这个方式啊，在咱们北京的舞台上来跟大家见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部剧有怎样的看点哈。在说这个之前，还是请小易把咱们下半段的问题先抛给大家，好吧？ 好， 这也是跟《乱世佳人》这个戏有关哈。 音乐剧《乱世佳人》即将上演英文版的首秀，我们下半时段的问题是，之前这部音乐剧还有过什么版本？ 完了，这答案已经有了，咱们上面已经这个泄密了。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能答上来， 现在都兜底了，你看法文版的歌都出来了。 但是这是个多选 啊，多选啊，还有另外 并不只有一个答案，对，它有两个版本。之前 好， 我们的备选答案是 A。德文版 B 法文版 C 韩文版 D 西班牙文版。 好，这个法文版已经确认是肯定有了存在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啊，大伙儿就蒙一蒙吧，看看还有是这个韩文、德文还是西班牙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文创礼品。 好，那请二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一次的英文版的咱们这次乱世佳人的音乐剧有怎样的突出的亮点啊，就大家要看，给我们一些提示吧，我们主要看什么。 音乐剧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这个艺术，应该说它就像电影里面的大片一样，所以它的可看的东西很多。我简单的就是可以说我们乱世佳人这部戏呢可以看19876543321。 我们这是首先来的 这个我们就是看十大场景，因为这十大场景是我们这次特意克制要让带大家回到南北战争的时代那个时代，所以这个舞美呢这次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这个赞美，包括外方啊。这个第二个呢是九件战袍，锦斯嘉丽呢他就有九件衣服，但是这九件衣服呢每一件衣服都代表着他的一种成长和他的一种个性，他在剧里面是息息相关的。八大主唱，我们这部戏呢有八个声乐的演员，每一个都是身怀绝技。比如说我们的斯嘉丽，她在百老汇呢是一线的演员，她是剧院魅影的剧院魅影的主演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白瑞德是这个也是百老汇的一线演员，他是演这个贝隆夫人的。然后我们这个 Ashley 是原版的法文版的这个 Ashley， 也同时是法语版的罗密与朱丽叶的席老师，他在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实力非常的强劲。然后我们的那个梅兰妮，她是这个美国好声音最受欢迎的女歌手，所以这实力都非常强。然后我们其他的像妓女呀、奶妈呀，然后这个我就在这个现场听他们清唱，能把我唱哭了。这就是他们的实力。我们这个七大名曲就是这个作曲呢，它的旋律都非常的动人。这七首曲子当时呢在整个法国的排行榜里面占据了30多周的金排行榜的榜首的位置，是非常的牛逼。然后呢六种舞蹈，这次我们等于增加了很多类似于像街舞啊，像这个包括那个时代的宫廷舞啊等等，有很多穿越现代，然后呢非常 modern， 视觉非常的好看。五大主创，这次我们等于是集齐了法国的、美国的，然后这个中国的，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加拿大的，还有这个英国的，五个国家的主创来共同创作了这部作品。四个大招，就是大家都知道舞台剧一定要有，这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一定要有那些让人震撼的，然后让你觉得哎呀太不可思议的创意。我们这次有四个招让大家会觉得哇，舞台会带你到一个造梦的地方。三足鼎立，因为三足鼎立呢就是这次，因为这部戏呢在之前呢它有一个法文版，但是我们这次呢美国的团队也加入了很多，然后再加上中法美三足鼎立来共同支撑这部戏，两种碰撞。我们这次呢是在原有的这个法文版的基础上，我们和电影有很多的这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这次一切都往书上靠，然后呢忠实于原著，但是这个美学上面我们讲究的是东方和西方美学的碰撞啊，古典和现代的一种碰撞。 那您刚才提到电影了，会跟这电影有某些联系吗？或者有某些照应吗？ 一定会有的。比如说像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塔拉庄园的斜阳，是吧？在那种这个如雪的斜阳里面，一个女性如何冉冉的在那站着，然后呢她越来越坚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能够覆盖那块红土地。这个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共鸣。 那建议大家这样，咱们在看这个戏之前可以看一遍电影，对吧？回顾一下这个故事。 对， 然后带着这样的一种先前的这样一种印象哈。我因为什么呢，这个电影啊，毕竟我们现在比如说付费网站，我们在电脑上看这个影像，跟你到舞台那儿去看那个场景是很不一样的。 对， 这个舞台剧它是一个现场艺术啊，这个我是奉劝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对，在现场你可以感觉到演员跟你是在同一个空间呼吸， 这种 你们在共度一段时光， 很不一样。 而这段时光它是不可复制、不可逆回的。 对， 我觉得这个体验 是非常棒， 就是很 跟电影很不一样、 啊。好，三足鼎立，完了啊，然后还有呢？ 我说两种美学，然后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让大家一见倾心， 一见倾心， 大家一定要去剧场体验一次，你就知道这部戏的魅力。 好。哎呀，特别感慨啊。咱们这位张总啊，这个您这个企业就是这音乐剧宣传的时候呢，自己不用找这个宣发团队写稿了，是吧？自己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稿子就都写出来了啊！哎，这个运用了咱们其实是中国很典型的一种啊，19876421啊，带着数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记得也很清晰。但是我就想说哈，这么多的看点，那就意味着杨老师是不是很大的投入，对吧？ 一定是的。 您判断一下有风险没有，您给我们判断判断。 我的判断应该风险不大。 嗯 啊，这个它有它的道理，它不是说投资小就风险小，投资大就风险大。 嗯 嗯，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大有大的它的需求，小、往往在某种意义上说，尤其现在这种科技时代，资本小，你做不出那么多现在符合时代人喜欢要看的一些产品。 嗯， 嗯，没错、 嗯， 这个是硬碰硬的。 嗯， 啊，这个不拿干货那是不行的。 嗯， 那我为什么说它小？啊，我的理论是。刚才我们张总从他的内容啊，那么多的看点，其实呢，我做演出做这行业吧，做了近40年了。那么就从我经历过的啊这些演出的剧目， 嗯 啊，各种芭蕾啊、歌舞啊、民族歌舞啊，以及是吧？流行啊，音乐剧啊，戏剧啊，戏剧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我的感悟是这样的，它还有区分。 嗯， 它有艺术作品和艺术产品一字之差的 哦， 微妙之分。 嗯， 但我刚才说他讲了那么多的看点，其实六大要素， 嗯， 它具备了。 嗯， 第一。他讲的震撼其实就是要刺激性， 嗯 啊，你要刺激，然后你要有什么，你要有信息性， 嗯 啊，你要有他的娱乐性，但是你还要有他的什么思想性， 嗯， 你还得要有艺术性，你还得要有审美观， 嗯 啊，你具备了这个六大要素， 嗯， 基本上就是产品的要素 哦。 啊，产品，也就是我讲艺术。首先，我们是先讲艺术。艺术产品，如果你不具备前边三个要素， 嗯， 是吧？你刺激不了他的神经系统， 嗯， 是吧？你的信息量的知识性很弱， 嗯， 是吧？你的娱乐性不能让他的精神得到一种娱乐， 嗯 嗯。 那你告诉我，我们在座的谁从兜里边？去主动拿钱去购票呢、 嗯？其实就是缺少感染力是不行的。 对， 对吧， 但是 啊， 你不能完全、嗯。如果你完全这三个要素， 嗯， 它就成了一个娱乐产品， 嗯， 它不是一个艺术产品， 嗯， 艺术产品它是有教化性的， 嗯， 那教化就是你就要有什么思想性，思想就你要有主题思想， 嗯， 你要表达什么东西，是吧？ 嗯， 啊，那得你的艺术手段一定是时代符合时代性的， 嗯， 是吧？同时你有你的。独特的美感， 嗯， 的这种审美观， 嗯， 哎，这就不一样了。那刚才我讲了一个艺术作品的问题， 嗯， 作品后者的三要素是非常强势和显现的， 嗯， 主题思想，啊，艺术的手段、艺术的处理、艺术的整个讲艺术，是吧？然后讲他的审美，但是他缺失的东西是什么？啊，它淡化了，弱掉了，是它的刺激性和它的知识性的这个信息性和它的娱乐性，那、 嗯、 这时候购买力就会下弱，一定是弱。 嗯， 但是他一我刚才说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啊， 嗯， 我只是讲是作品跟产品之间的区别 嗯 啊，所以我们做市场啊是什么，是要先做以市场的需求来进行导流到我们从事专业各个专业的人，他很专业，你能不能完成市场需求这样的产品，达到极致的最好的一个创作，这才是创作人要做的事情。 嗯， 啊，我们讲市场，那作品呢？不是，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有引领性。 嗯， 啊，它是一个以作者为思想性很强， 嗯， 以导演为思想性很强，以他的审美观的意识很强，啊，创造了一个作品。他没有更多的强势，我先研究市场， 嗯， 没有，他是以选择命题，然后他就想用他最极致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是吧，来完成这个作品，啊。所以 就是简单，我给您这个更通俗一点说，就更任性一些，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对对，哎，这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家， 是吧？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艺术家，他就没有什么先锋性，没有引领性， 没法前进。 啊，对，那因为受众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市场的用户是他有先知性， 嗯， 有未知性， 对， 嗯， 他有的他已经知道了， 嗯， 但是他还有一些不知道的一些表现的艺术种类和一些方法。 就需要我们去实验， 啊，对，这时候这些艺术家的这种作品是起到 特别突出，哎， 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刚才你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先作品化， 嗯， 然后会说，哎，你们是做市场的，你们帮我卖吧， 啊， 嗯， 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嗯， 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在前三十年，中国明年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了嘛。 嗯， 那么我们在改革开放其实是在70年代末。 嗯， 在这个1949年到1978年、79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以院团计划经济体系完成我们所有的文艺作品的一个这个体系方式。 嗯 嗯 啊，所以我们大量的都是以导演为核心的一种创作方式。 嗯。 产品不是以导演为核心，导演他一定是先以制作人为核心制，然后以资方市场对这个作品进行评估以后，才去找相对应的导演演员，谁能完成更好的这个作品的呈现。 嗯 嗯， 他的制作方式 嗯， 是有区别的， 是当今百老汇的一种制作方式， 嗯， 啊， 嗯， 就是， 所以我们是一开始先做作品，先关起门来，就是那个编剧啊、导演，我们先开个会，我们要干什么什么，我们， 嗯， 那在这个市场这个制作不是，他要先研究这个市场， 嗯， 什么最受欢迎，为什么受欢迎， 嗯， 现在的灯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所有的这些舞台设备设施到什么程度了， 嗯， 研究完以后， 嗯， 他在选择这个选题，然后看谁适合， 嗯， 去找谁， 嗯， 啊，但这个制作我不知道，这是我从事这个， 那我对，那我问问张总，九维文化经没经过这种思路的转变呢？ 一样，我觉得就是九维文艺也经历了很，就像这个杨总说的这么一个概念。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还好，因为我们企业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也还是从市场开始做的。那最早我们一直是在做引进，在把那些成型的成熟的产品，就是别人艺术家们先做好的，然后我们再做下半段的这个市场推广。这个 就是不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开始复活各位那个小说， 对对对， 是吧？ 不是那个，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就是这个作品很多它是和这个市场不 match 不契合的， 嗯， 因为很多观众呢就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它很多就没有票房，那么就是在慢慢的我们开始 为了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市场，所以我们开始向上游这个渗透，开始进更多的去参与到那个制作的环节，就是从创意的阶段就告诉大家说啊，我们的用户或者我们的观众他们是更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沟通和交流的，他们更喜欢看什么样的方式。当然了，艺术家最终还是他一定要有那个引领性的，引领再加上市场的接受度，你不能说你要说对一个说汉语的人你说英语，他这就沟通无效，对吧？我们就是说我们因为是中国观众，你用中国观众能接受的方式，但是还要引领他，这就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制作的这个层面了。也就是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作为这个出品方参与了这个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的全球的这个出品。这部作品呢也非常好，因为已经是大河这个集20年的这个成功的经历重新做的一部新的作品，已经现在正在国内巡演，在1月份也会在北京上演啊，然后他在全世界现在也都在演出，然后去德国奥地利，然后回到伦敦去演。那么我们